各位观众，我而家咧位处呢个赤角机场，本来咧我就谂住落去三号停车场嗰度咧，即系啲货 van 停嗰个停车场度讲嘅。但系咧香港嘅班次咧实在太频密啦，巴士都冇咁夸张，三分几钟一班机咧，我就冇办法讲到嘅。咁我唯有缩咗上嚟呢、这个机场里边讲。咁点解要同大家嚟翻呢度咧？咁你知道我拍片㗎啦，你要就返我架車呢，我一去就喺晒東涌嗰啲布料嗰啲熱線嗰度呢，又去晒所有嗰啲地方。咁話說你知依家啲人呢，你搭的士貴㗎嘛， Uber 呢就唔係個個俾得錢嘅。咁你 call 架 GoGo Van 呢，佢咪會喺嗰度等你嘅。好啦，我個客呢就係去完第二度返嚟，咁去瘋狂下血拼完返嚟呢，你知道我劫幾重㗎啦。咁啊，兩個人咧就 call 咗個 GoGo Van 就喺下邊等嘅。咁好啦，佢落到去咧，咁你佢有車牌啊，有成咁等你噶嘛。落到去咧，佢就諗住咧叫嗰個司機見到，即係佢打定電話俾個司機啦。咁啊，即佢落嚟就開門俾佢，咁啊諗住放啲貨落去啦。咁啊離遠咧就見到個 GoGo Van 喺度等啦。咁啊一路落咗個自動電梯之後咧，就落到去咧，咁啊諗住行埋個車路啦。但佢覺得，喂，點解個車頭隔離個位有個人坐喺度嘅？冇理由喎，大佬，咁我俾咗錢噶嘛，冇理由坐多個人喎。咁你一路行埋嘅時候咧，佢行到埋個貨車嗰架貨車度咧，就唔見個貨車唔見咗個人喎。咁唔通頭先眼花咁啊？咁啊問個司機啦，咁啊喂，司機頭先你咪有個 friend 車要順便車入嚟機場啊？佢走咗啦咩？我諗住你順便搭埋個 friend 啊，即係佢其實個心已經唔高興啊！我俾咗錢嘅，有乜理由搭多個人嘅啫？咁咧佢話冇啊，我都冇車人入嚟，我一個人入嚟啫嘛。我唔係喎，你隔離頭車有人坐咗喺度喎。佢冇，你眼花啫。咁跟住話唔係啊嘛，佢落咗車咋嘛，落咗車食煙就話冇，得我啫，行啦行啦，咁啊上車啦。咁啊沿途咁啊出翻去九龍啦，佢翻九龍塘嘅架車，咁啊一路翻到九龍塘咧，沿途咧去到太子附近咧，咁啊架車停燈位，佢突然間咧架車停咗個燈喺度咧，佢突然間聽到有把男人聲喎，唔該曬，跟住兩個女仔就呆咗，乜搞？跟住望下個司機，個司機好似乜事都冇咁喎，跟住佢哋問：喂，司機，你頭先聽唔聽到有個人講唔該啊？冇唔該喎，冇人講嘢啊！唔係啊，其實我哋嚟嗰陣時，我明明見到個男人坐喺你隔離喎，你又話冇。佢話唔係喎，我一個人入嚟啫嘛，我載你哋，我點會車多個人入嚟啫？佢唔係啊，真係有個男人講話唔該噶。咁你知停燈都係停個燈至多咪一分鐘，耐極都係一分鐘到嘅啫嘛，幾廿秒嘅車就開噶啦嘛。咁當佢哋兩個喺度爭拗緊嘅時候咧，今次咧三個人都聽到，真係唔該曬，哇！三個人真係寒一寒。喂，大佬，頭先嗰個兩個女仔時候諗，係咪佢其實唔係佢車咗佢入嚟，而係佢喺度等嘅時候，嗰個人上咗車搭順風車咧？但係佢哋三個咧係好聽得好清楚，係有個男人同佢講聲唔該嘅，哇！嚇到嗰兩個，到佢三個人咧，由太子翻到去九龍城嗰段路，一句嘢都冇講過。跟住咧，佢兩個女仔咧就拎咗啲行李咧，就攞車翻咗去又一居嗰度。個司機先慘，得翻一條啦。跟住咧，仲要喂你哋走啦，我而家走啦，我到啦，我仲唔走？我一個人點揸？跟住嗰兩個女仔，我你點知你點揸？嗰個人係上咗你架車啫嘛。跟住咧，嗰個司機咧就冇錯，男人老狗，你唔可以兩個女仔面前扮冇膽咁啊，落咗兩個女仔咁啊，轉頭差，真係時有湊巧喎！一喺上一居噶啦，出咗唔夠十個車，一個嘣一聲倒咗埋個駁嗰度喎。好彩冇事，跟住嗰兩個女仔就冇研究過咩事啦，嗱嗱聲翻入屋，跟住咧就裝香俾佢老。俾佢啲祖先，喂大佬最緊要保佑我唔知道有冇帶到個朋友翻嚟。不過我諗佢哋應該係冇帶到翻屋企嘅。嗰個朋友咧，嗰個仁兄應該跟咗嗰個貨車司機翻去。嗱，第日如果你啲人咧，你係咁啱去機場，又要搭啲貨 van 咧，多咗個不知名嘅乘客咧，就唔好上車啦，滯唔過。 去完片啦，林生打电话嚟，喂，有咩爆料啊？今次 关于六字大灵咒啦。 系，唔系嗱呢个问题咧就要小心啲。 系啦系啦，所以我要 系啦。你知我哋对宗教咧比较敏感嘅，即系咪？ 系 即系我哋不嬲用任何除咗邪教啊，我哋全部都尊重嘅。 系。 好，请讲。 你醒过啊？ 就讲有个 friend 先，首先讲个 friend 咧，佢哋喺朗屏村住嘅。 嗯。 就佢有次咧，半夜三点零钟啊， 嗯， 就佢翻屋企，就经过个球场， 嗯， 就见到几个僆仔喺度放纸鹞啊， 嗯， 同埋佢有啲感觉咧，好有压迫感啊， 嗯， 佢就见啲僆仔玩得好开心，放纸鹞，但系嗰只纸鹞系升唔起嘅， 嗯， 同埋咧啲僆仔好开心，但系佢听唔到个声咁， 嗯。 同埋跟住佢好奇怪，佢话三点几，第日系啱啱系开学时间，开学噶，第日啱啱，冇可能噶，点解会有啲僆仔喺度玩？三点几冇可能，又冇大人。 嗯， 跟住佢唔理啦，听唔到声，佢冇谂到呢样嘢嘅。跟住佢上咗平台，准备搭 lift， 望落嚟都仲见几个僆仔喺度玩，又系冇声嘅。 嗯， 又系放纸嗰个放唔起嘅。 嗯。 所以觉得奇怪咯，点解会咁嘅咧？咩事咧？谂佢谂下，咦，好似唔系好对路喎、啊。 嗯， 跟住佢走都走唔切啦。同埋咧，再过咗几日喺朗明村咧，有只嗰啲吊船工程、油油嗰啲工程啊。 嗯。 烧死咗两个嗰啲工人啊。 哇！好似话吊船就烧死佢。 是因为啲油漆倒写咗有人食烟啊，所以冇得走，鉴生烧死咯。佢话唔知系咪关呢件事咯，就系咁啱咯，几日发生咯。 但又关六字大明咒咩事咧？ 唔系，再第二单嘅，唔系呢单嘅。 哦， 就首先讲呢啲先。 嗯。 再跟住咧，第二单。 嗯。 有个 friend 就佢个女啊。 嗯。 就喺即系喺附近玩咧，就撞咗啲嘢，就同我讲，我话咁啦，我上去帮你睇下啦。 嗯， 我上去睇完之后，跟住又冇感应到任何嘅嘢。 嗯， 跟住我话咁啦，既然冇乜嘢，就我摆低一条红，即系我哋学神功啲有啲旁根嘢噶嘛。 嗯， 我摆低一条红，摆低佢屋企，我话你七日后冇嘢，你俾翻我啦。 嗯， 总之佢捞起七日后俾翻我，就跟住俾咗封利是我。 嗯， 呢封利是有问题，我就因为通常我玩嗰个门派啊，系唔可以收，就算帮咗人做嘢，都唔可以有啲利益嘅。 嗯， 我就将佢嗰俾我封利是，我就买咗六合彩。 嗯。 谂住冇嘢啦，咁足之有啲麻烦嘢，几乎死人。喺天水围西铁站嗰度咧，我嗰日啱啱同我仔拱架单车，踩单车翻屋企。 嗯， 去到嗰啲路口啊，啱我仔行先，我就行后。 嗯， 有个司机就出路口，唔知佢出错定咩，系出完之后喺路口停，跟住褪后。啱啱碰到我仔架车， 嗯， 都继续行喎，撞到都继续褪喎， 嗯， 好在我啱啱喺佢前，即系喺佢后边咧，大声咁喝停咗嗰个司机咯，喂，我好大声喝停佢啊， 嗯， 俾人噶再唔停， 不过直情撞跌咗你个仔，继续开车喎， 系啊， 危险啊，真系， 所以我咪觉得可能同呢件事有事，我同呢件事有关，所以我咪即刻唔好啦。我话朋友还朋友，我话你俾我利是，我真系唔收得啦，我俾翻你啦，唔好嫁我。 梗系 啦，因为 你做咗嫁娘啊嘛。 系咯，嬲尾就知咯，嬲尾先知咯。原来呢啲嘢，原来真系唔收得人钱，就系唔收得人钱嘅。我都唔系食埋 啦。唔系啊，第一你门派啦，你学嗰个门派，即系其实我哋就讲学嘅，就唔讲个玩字嘅。因为佢唔系游戏噶嘛，你学嗰个门派咁佢第一佢你唔可以收受任何嘅回报啦，即系好似嗰啲，好似有啲门派真系唔可以收噶嘛。 系。 咁第二本来喂可能佢个冤亲债主揾佢好耐先搞到佢，你又真系无端端插只手落去，佢搞佢唔到就搞你。 系。 系嘛？ 嘛？佢搞喂，佢又搞你唔到喎，你有学过法啊嘛？ 系 系啊， 搞你个仔咯，佢咪搞你个仔咯？ 好彩 系咯系咯系咯，好彩我跟埋你就唔系真系大祸呢个嘢真系。 哇！真系唔系隔有时咧，即系唔好口轻轻，口轻轻觉得人哋有事咧，你又咪啊？你系咪有啲咩啊？喂，我带你去啊！我帮你点样整啊？咁即系你唔知嗰个人同佢有咩瓜节过节噶嘛？ 嗯， 系咯系咯， 即系佢今世可能系好人嚟嘅，好人一个嚟嘅。 同埋咧。因为我师兄都试过嘅，佢又系帮人做咗嘢，人哋就送咗只鸡俾佢食， 系 足之第日开工咧，连手都几乎打跛咗。 哇，好严啊！真的做师爷食个食只鸡都唔俾， 系啊， 哎哟， 所以好麻烦咯。嗱，首先讲啦，跟住第二单系六至八年就，嗱，因为先两年咧，我开始咧接触下佛经啲嘢嘅，就都久唔久都念下六字大念咒嘅，有一晚就肚痛啊，我自己肚痛，痛到我咧真系好痛，顶唔住，跟住我已经叫我屋企人打定电话 call 定十字车，就快晕啦，即系我自己知道自己已经系差唔多失知觉噶啦，好神奇，一念六字大念咒嗰六个字咧，即刻好晕。跟住十字车啲人车咗我去医院打埋针照型 X 光，再跟住就喺度唞一段时间啦，跟住冇头晕冇肚痛咩嘢都冇事，到六点几走都冇嘢喎，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咯。 喂，唔系嗱，今呢个月咪七月嘅，咁以前啲人咧好兴喺七月初七，即系七姐嗰日咧。咁入一樽平安水喎。 系。 我记得我细个咧。 叫平安水咧？ 七月七号嗰日咯，七月七水佢哋叫平。咁你搵支净系嗰日特登装樽水嗰度啊？我唔记得咗我阿妈有冇拜神嗰支放喺度啊？我记得嗰阵时我肚痛系饮嗰樽水止痛嘅。 细个嘅时候，因为我阿嫲咧，佢有个神台咁啊，三格嗰啲咧，咁佢每因为佢拜观音嘅，佢每日都会供一杯大悲咒水喺度嘅。咁咧，通常有啲乜嘢嘢咧，佢就会攞俾个北一羹咁样俾我哋饮咯，或者系成樽咁样俾我哋饮咯。 听讲话得嘅，即系我未试过啊，但系我试过就系呢次六字大悲咒，真系好止得急，真系好神奇地冇嘢喎。 嗱，你可以话， 我相信。 嗱，你又话可以嗰个巧合啦，或者系 系咯系咯系咯， 或者佛有缘咯， 或者系有污糟嘢都唔定啦。喂，但系我有啲人但系我有啲人嗱，你六字大明就 系 Om Mani Padme Hum 嘛， 系啊系啊。 但系有啲人系加个些嘅喎 ，Om Mani Padme Hum 些咁。 我嗰个系 太唔同咯， 系咯。 我识嗰个就 系 Om Bami Padme Hum 咯，因为 even 我自己因为我而家戴紧呢个系青金石咧，咁佢系药师佛嗰个石嚟噶嘛，咁嗰、那个咁我之间呢啲一粒粒呢啲其实都系六字大明咒嚟嘅，因为其实我由细都有戴嘅，咁就我系戴嗰、那个。就会个人就冇咁容易接触到嗰啲嘢，即系嗰啲嘢冇咁容易影响到我咯，冇咁辛苦咯，叫做。 嗱呢啲咧，我哋唔系你啲系讲你嘅人 性，即系睇下你有冇缘，或者你同嗰一样嘢嗰个磁场。 即系我哋唔系话个个戴有效噶。 系啦，即系我自己就夹到咯，因为有啲人可能未必夹到，或者对于嚟讲都好似冇乜嘢咁样样，系啦。 再跟住咧，呢单仲神奇。金刚经，我先几年啊，呢几年冇呢样，先几年晚晚发梦咧，都好似俾人追债啊，或者欠人嘢，或者好似做咗啲唔好嘢，晚晚发梦咧，都好似俾人追债咁啊。虽然我哋有学啊，慢慢同佢交手或者讲手都唔好啊嘛，自己。好惊噶嘛，瞓醒啦，喺梦境梗唔惊啦，大家有得抽，瞓醒都好惊噶嘛。嗱，因为就发生呢件事咧，我就因为我都呢轮咧，即系早两年咧，都成日去三联书局咧，就睇下啲佛经嘅，我就成日喺度 做嗰个金刚经，佢话咧金刚经可以回向俾啲众生同埋啲怨亲债主噶。我就做咗大概两年到啦，就跟住呢两年咧发梦未试过有呢啲嘢， 冇 见过嗰啲所谓同人要讲数啊之类啲喺梦境度。 嗯，喂，有时咧嗰啲解梦嗰啲又唔系咁噶。嗰啲解梦咧，又俾人追债，俾人追斩啊，斩到见血，嗰啲可能又横财嘅。 好似调翻转， 调翻转 嘅啲梦咧。 系啊，有啲又话发梦最唔好啊，见到女人啊，见到蛇喎。 成日同嗰啲灵界打交，唔系见嗰啲喎。 边啲啊？ 同嗰啲灵界嗰啲众生打交喎，成日发梦。 同啲众生打交。 灵界嗰啲啊，即系佢入咗 梦 好多。 不过有时梦嗰啲嘢好难讲嘅。 就经常有，嗱，自从中咗呢两年之后咧，跟住有啲好运到啦，中咗次六合彩三奖八万几蚊。 嗯，念得过。 再跟住仲好。 金刚经啊。 是 金刚经，金刚 经。今次仲好啊！我分咗一笔钱，六个位至七个位数字呢啲。 咁好彩。 嗱，即系唔系个个念嗱，你念就唔一定有钱中。不过咧，个心系会静咗啲啊，真嘅。 系。 系啊，我以前晚晚都默写一篇波野心经嘅。 哦，波野心经好啊。 系啊。 睇下点空啊嘛。 系啊。喂，阿林生，你仲有冇？我哋去广告，你仲有冇？ 啊，系咁多啦，系咁多啦。 好好好好， 多谢晒， 再有再揾你哋啊。 好， 好啊， 唞唞啊， 拜拜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咁我哋去广告先。